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4集。F 州老大要找你合作。 孤狼是129元老，也是核心人物，有他出城，去恶这里就简单了。 程土点头，又无奈道。 但是那位现在已经连单子都不接了。 找他天方夜谭吧。明海找上巨鳄，找上129，在程水程土等人的意料之中。毕竟欧阳威这个棋子放在京城好多年，定然要派上用场。若是其他时候就算了，偏偏有地下联盟在一边虎视眈眈。程土也不得不小心翼翼，地下联盟同其他势力不一样，这在 M 州 F 州都是居于前三的大势力，与他们旗鼓相当，他们不能出一点岔子。 先同129谈判。 程俊咬着烟淡淡开口。 好。 程土点头，将这件事安排下去。两日后，秦冉同木南去医院看过木南的父亲，才同木南一起出来。宋大哥今天回来，金大附近的咖啡店。秦冉手插进兜里，正在跟木南说话。他们待会儿要去见宋绿婷。他刚跟木南说完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秦冉随手拿出来，低头看了看，打电话的正是妍希。 大神。 手机那头的妍希刚刚才熬了几天夜，从房间内出来，脸上一片倦色，眼睛熬得通红。 我刚刚才听说云光财团的事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好得很。秦冉也正打算联系妍希，对方打过来，正好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最近几年，秦冉就着云光财团的方便，帮妍希做了不少事。娱乐圈是比京城圈子还要趋炎附势的存在，秦冉有些担心妍希会受影响。 你没事就好。 妍希无视经纪人的眼神示意，严肃地开口。 大神，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 行了你，我还没到这种程度。秦冉不由笑了下，他本来还想跟妍希说合约的问题，不过妍希没有主动提起，他也就没说，等明天去找妍希。两人挂断电话，秦冉坐到车上，看着手机，又给秦修晨拨了个电话。 你说妍希？ 秦修晨那边刚回国，他把箱子递给经纪人，闻言顿了一下。 他合约还有几年，要不签到我的工作室？ 他当年被骗了，签了10年的合约，还剩5年。秦冉想了想，回道：“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。” 5年。 秦修晨算了一下， 天价解约费，他的公司应该不会放过他。 5年的合同，以妍希现在的咖位，确实是天价解约费。秦冉往后面靠了靠。解约这件事我来解决。 你能解决就好。 秦修晨笑了笑，他停在车边叹息道。 不是二哥跟秦管家说，我还不知道。云光财团。 疯了吧。他不是圈子中的人，但听秦管家他们科普，知道了 Poppy 这个人的影响力。 陆先生说要公开你的消息。为了增加秦氏的凝聚力。 秦修晨又想起来一件事。听他胡说八道。秦冉嗤笑。陆之行不过是为了光明正大的奴役他。对于陆之行跟秦冉的关系，秦修晨不好多说，他只是笑。 不过一公开。 他是 IT 界今年最大的旋风。妍希这边 汪老大一言难尽地看向燕西。 你怎么不说说你现在的问题？ 我现在有什么问题？ 燕西脸上神色很淡，看不出任何急色，还不急不缓地把手中的文件全都收起来。 大神那边没事就行。 你金主爸爸把你下一场演唱会的投资全都撤了。 汪老大看着妍希径直开口。 哦。 妍希点点头，还是挺无所谓的状态。 哎，没什么，只要还能写歌就好。 你。 汪老大看着妍希张了张嘴。妍希这些年来顺风顺水，一直安心搞音乐。背后有云光财团跟江山义在，他不接广告，不拍电视，也不怎么上综艺，唯一的综艺还是因为情闪。他的单曲赚了不少钱，七成都在公司那里。眼下云光财团那边出了问题，公司以前顺着妍希，眼下可不会轻易放过他这么一大棵摇钱树，到时候让妍希接广告接综艺。汪老大心思沉沉。 大神那边确定没事吗？ 汪老大知道说出来也于事无补，换了另一件事，他皱眉。 这云光财团把事情闹这么大，到底想干嘛？ 妍希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，不再想这件事。 唉，我去洗澡。 去吧，明天还要去一趟公司。 汪老大沉声开口，公司那边可不是那么好敷衍的。秦冉这会儿同木南在餐厅等宋绿婷，他坐在里面把玩着手机，手机依旧是游戏页面。游戏到中旬，手机顶端跳出来一条消息，秦冉随意地瞥了一眼，是长宁。 F 州老大要找你合作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